只留下办事之权，上书房也只是遵旨处置朝务而已。不如此，朝局难以稳定啊。 这我看出来了，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变法， 康熙42年前本就是这个样子，有所不同。前一次放权为了历练太子，这一次收权为了考察所有阿哥品学才识。万岁，决意不立太子了。 胤禛全身一震，仿佛一道极亮的光从脑海中划过，旋即又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。 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：一，皇权可以独揽，政务不致梗阻，立的太子无能有损皇上治化，立的太子精明强干又容易与皇上分庭抗礼，对皇上、朝廷、社稷、百姓都不利呀。二，可免阿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，不立太子，朝臣们不知道将来谁能入继大统，就不敢轻易涉足阿哥党争之中，将来新主当政容易事权统一。第三，皇上内有方苞，外有马齐、张廷玉左理政务，可以放心令阿哥们各自办差。他站在高处细细体察各位爷的品行才能，以有生余年选出一个最满意的阿哥接这个九五之尊。 胤禛至此犹如醍醐灌顶，满目满心一片清凉，呵呵的一笑， 说的实在入木三分呢、可笑老八痴心，满心盘算着要进玉庆宫呢。据这么看来，谁做太子的心越盛，谁就要倒个大霉，倒合了佛家一句经义：争是不争，不争是争。 妙哉斯言，这八个字我就寻思不来，毕竟四爷灵秀独钟，请四爷尽自安心，天命攸归，定数所在，凭谁不能扭转的。 胤禛笑着笑着又沉郁下来，他想到了十三阿哥胤祥，无私道却只顾说着： 四爷想啊，如果真的立太子，上书房诸人能这么安心办事吗？诏命也早就下来了，十三爷有什么过错呀？硬求了起来，还不是怕他在外头替四爷去争吗？ 这一下歪打正着，恰恰击中胤禛隐忧最深的心事，一天乌云化解得干干净净。他愣了一下，半晌才说： 今日劈破旁门，才见到明月如洗呀。 一团乱麻似的朝局经乌丝道这么一番抛解，立时显得泾渭分明，多少日子焦虑不安的胤禛一下子放松了，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，一边穿衣服一边抱怨伺候在旁的年氏： 哎呀，我几时起得这么迟过呀？ 原说过今儿还要去一趟住前司的，可不是误了？ 你在这府里这么些年了，不懂我的规矩吗？ 年氏陪笑着给他结了笛子： 主子，这可冤了我了，昨夜您进门就说今儿要睡个囫囵觉了， 我敢惊动吗？再说福晋也有话，王爷这些日子心绪不宁，要变着法儿宽慰王爷，请王爷好生歇歇。户部方才来了个姓王的堂官，问王爷几时去户部，他们要不要等王爷。我看主子睡得正香，就叫周永成打发了他去。 胤禛正在漱口，将水吐了痰盂里。你怎么打发的？ 我说王爷一大早就进宫去了，今儿是德娘娘圣诞，恐怕午前不能下来了。部里的事情王老爷照四爷的吩咐才办着就是了，四爷从宫里出来必定要去部里的。 一语提醒了胤禛，今儿是11月23，可不正是自己生母德贵妃乌雅氏的生日？这一向昏头胀脑竟忘得干干净净，怔了一下方说：寿礼送进去了没有啊？夜来我还着实惦记着，娘娘最爱慧秀，早就叫你鸽子采办着，至今也没个影响。奴才们办差越来越不精心了。年事情知他是忘了，见挑剔到自己哥哥，红了脸，一声不敢递回话。正说着呢，福晋挑帘进来，胤禛便说：“啊，叫人给我弄点吃的，略近一点，我得赶紧进宫去。” 福晋笑了：“这也犯不着着急呀，礼前日就送进去了。昨儿我带着年氏几个，还有儿子们，都进去见了。”娘娘高兴着呢，说了，孝敬不孝敬不在这些虚礼上，四爷和十四爷给他露脸，实心读书办事，就不受礼也是欢喜的。 是。胤禛听母亲有话，忙躬身答应一声：你们想的比我周到，不过我空手拒见娘娘总归不好。把羹尧送的羊奶蜜橘带6筐，还有娘娘受用的酒枣带12坛。年氏忙道：“ 方才主子说慧秀，我那里还有一幅玄机图，原是预备着给主子上寿的，四边上还挑着不断头的万字儿，既是娘娘爱见，全做寿礼进上去。”再写信给年羹尧，叫他另给主子物色，不是两全了。 胤禛被他们说的高兴起来：“啊，我受不受的打什么紧呐？甚好，就这么着。”说着便吃饭。福晋见他颜色齐和，徐徐进言：“ 昨儿门上几个奴才斗牌，违了你的制度。”高福一回来就都撤了差事，不知道你还要怎么处分呢？我听说几个奴才吓得饭都吃不下了。再说高福的侄子也在里头，依着我说呢，得罢手且罢手，饶过他们一回也就是了。 胤禛扬脸想了想：“看来我是管事太多了。依着我说呀，这群杀菜还不如鲁鲁那条狗呢，都该发落到庄子上去。既然你讨情，我索性往后不管这些事，除了书房和年干处的人由你处置，这才是正理。你只记一条，小人难养，宁可严一点，内言不出外言不入，才是处长安宁之法。如今情势啊，我精神也顾不到府里，你多操心点吧。”正说着呢，廊下鹦鹉在笼中跳着叫着：“ 来客了，碧屏挑帘子。” 便听门外有人笑道：“ 嘿嘿，这鸟倒有眼色啊，怎么知道我是客呀？” 帘子一闪，却是14阿哥印体，穿着金龙袍，带着东珠冠晃进来。虎的年氏忙闪进内房，印体手中拿着香妃竹扇，向胤禛和福晋一躬，笑嘻嘻的：“四哥、四嫂，吉祥。”四哥这早晚才吃饭， 啊，坐坐坐坐坐。 胤禛笑着用筷子点了点面前的座，你只管坐，我立时就吃完，咱们一块儿进去。年氏啊，14爷又不是外人，你紧躲个什么呀？泡茶来。一边将碟子里的雪里红倒进碗里，将米饭搅了搅，爬了就吃了。胤禛见他饮食如此单调，案上撒了几粒米都用筷子捡起来吃了，又用白水冲涮着喝，心下暗自惊讶，诧异着接过年氏捧过的茶，正沉吟着，福晋在旁笑了：“14叔，好些日子你不登我的门了，方才你哥还说吃过饭约你一块儿进去给娘娘拜寿呢，没得叫娘娘想着，嫡亲同胞兄弟也生分了。”一句话说的胤禛也慌了神儿了，原来他忘的比胤禛还要干净，强自镇静着喝了一口茶。胤禛已经有了主意，嘻嘻一笑：“哎呀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来请嫂子帮忙的。娘娘的寿礼秋天我就叫人出去办了，是一幅瀛州九老对弈图，还有一个玉观音。玉观音是昨儿才从云南运到，和真人一般大小，处处都好，可惜了路上颠簸，手臂上玉光蹭毛了8丈大一块，寻思来寻思去，只有请出嫂子家常供奉的观音先送进去，回头呢我把那尊请到嫂子这儿，这么着可成啊？这就算四哥和嫂子成全了兄弟一片孝心，你们也不吃亏呀。”胤禛已经吃完了饭，起身笑道：“哈哈，哎呀，自己兄弟有什么说的，寿面恐怕你也未预备吧，我倒预备了200斤银丝金挂，一起送进去，算我们各送100斤，如何呀？”胤禛喜的起身打工：“哎呀，谢四哥四嫂，这么着更周全了。”说着和胤禛联袂走出雍和宫，胤禛便吩咐随从：“回府把那架镶金九老对弈图屏风好生抬到长春宫给娘娘上寿，告诉家里我跟四爷已经一块进去了。”胤禛上了马，一手执佩，回头看了看胤禛：“老十四啊，你不单为进宫庆寿来见我的吧？”胤禛在马上一纵一纵走着，似乎有点心不在焉，良久才说：“是，我心里焦闷，也想和四哥聊聊。原先呢，不办差，站在干岸上看你办差，觉得稀松平常。管了兵部才晓得，办差的人在荆棘刺儿窝里，旁人看着光鲜。万岁爷当年西征，在榆林设了粮库，里头还存着40万担粮。榆林城今非昔比了，城外的沙丘已经差不多和城墙都平了。一场风沙过去，城里人要挖开沙才能出去，长此下去怎么行呢？我想把城外的沙给清一清。兵部说是户部的事儿，户部说是工部的事儿。工部说榆林早已经没有什么居民百姓，住的都是兵，所以是兵部的事儿。哎，想想只好来找你商议，得拿出个法子来。”胤禛愣了愣：“哎呀，这事儿 我听马奇说过，既然闹沙灾，城里又没有了百姓，听说有时连井都淹没了，不如干脆都迁出来，粮库也迁了，省了多少事儿。哎呀，哎，榆林粮库撤不得呀，将来大军如果西征，这里没有军粮支应，那是了不得的。老十三没出事之前，我们两个在木图沙盘上不知摆布了多少次，寻不出个能代替他的地方。听说这里设卫设厅建立粮库是周培公将军的建议，西朝名将都一个个去了，能打仗的是越来越少了。说着叹息了一声，言下不胜感慨。那个里头就十三哥还懂军事，他这一出事啊，我连个能商量点事儿的知己兄弟也没了。四哥，你最有肝胆的，十三哥素常又最要好，你不能保他一本吗？胤禛目光豁的一跳，迅速闪了胤禔一眼。胤禔怔了一下，你怎么这样看我呀？你必是想这个八爷党今儿是怎么了，保起十三哥来了。其实天晓得我是个什么党，我就是我自己，我凭我的本心去处事做人。哦，胤禛被他说的莞尔一笑，倏的一个念头闪过，莫非这个胆大妄为的兄弟也猜到了皇帝不立太子的真意，要自立门户拉自己做帮手吗？因试探着，我一个人保恐怕落单呐，要加上你，再拉上老八他们一起来保，只怕才能保得下呢。胤禔笑了，哈哈哈，叫八哥来保十三哥，那是与虎谋皮，他恨不得十三哥死了才好呢。四哥要不敢开头，我先上本保，要是万岁有活口，你再上。要是连我也触了眉头，四哥你保我一本，足感厚爱。你真以为是我胆小啊？实话告诉你，保十三阿哥的密折早就上去了，是我独自剧本。胤禔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，转换了话题。那就等等再说，看万岁爷什么章程。榆林的事恐怕也得写一个本章，和阿拉布坦这一仗迟早要打的，不能掉以轻心呢。西边打仗打的什么呀？其实就是打粮食仗，谁的军备足，粮道通，谁就赢了。胤禛微微一笑，没有答话，努了努嘴，西华门到了。德妃乌雅氏的寝宫在体元殿后的长春宫，这个地方原是元末明初有名的丹术士丘处机为皇上炼丹的道观。丘处机号长春子，因改名为长春宫。丘处机一到白云观，这处宫荒芜了几百年，蒿棚满院，欢呼出没，人人躲着这个地方走，偏是乌雅氏爱僻静。康熙27年晋位贵妃，他就选了这个地方重加修缮，作为自己的起居之地。胤禛胤禔从养心殿西侧夹道以里进来，早见一起起贺寿的工人命妇出出进进，熙熙攘攘，十分热闹。心知宫里嫔妃贺寿的尚未散去，此刻进去大家回避甚不便的，便远远地站住了，等了一顿饭光景，见人渐渐稀了，

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乌雅氏原在帘后大炕上半歪着，从天明便接待客人受礼，他显得有点疲倦，见两个儿子神采奕奕进来给自己磕头礼拜，坐起身子来吩咐道：起来吧，坐着吧，把这牢石子帘子拢起来。方才呀是怕有外客，他两个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，没得装神弄鬼的做什么。几个太监忙不迭答应着，用金钩将珠帘收拢了起来。胤禛看时，母亲穿着鼻乌秋香色缎袍，三层金顶的东珠凤冠放在案上，露出乌黑的盘龙脊，柳叶眉，丹凤目，只嘴唇略显厚点，仿佛总用牙齿咬着嘴唇，又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的样子。殷培笑道：母亲气色极好，今儿着了吉服，看去更精神了，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人。儿子虽说在外头办事，心里着实惦记着。母亲素来有个气喘的毛病，不知可大安了。 乌雅氏怔了一下，吃饭吃好，老毛病了，我也不在心上。上次你送进来的乌鸡白凤丸和提儿的川贝定船散都好，至今儿天天断不了呢。 胤禛躬身陪笑：这不值什么，娘娘用着好就是儿子们的潜心到了，既这么着，明儿再配些送进来就是了。 乌雅氏一时没言语，皇家规矩，尽是母子至情，一年中能单独见面说几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这么一天。他心里雪亮，眼前两个儿子，一个精明要强，冷面冷心，一个玲珑剔透，肝胆热肠，都在拼命做事，投康熙的原法，骨子里都盯着玉庆宫那个虚着的太子位。两个儿子两派势力，他又是欣慰又是担心，因为无论哪个儿子大位有望，母以子贵，他自己逃不了一个太后的位分。担心的是，这么多阿哥夺位，谁知道天上哪块云下雨啊？万一别的阿哥得逞了，又将如何呢？万一自己亲生儿子骨肉相残，又是什么光景？乌雅氏沉吟着，打量了一眼儿子们。胤禛垂手默坐，怡然自若。胤禛口角带笑，左右顾盼，一脸不安分的神色。他想说点什么，一眼瞥见店门口竖着的大铁牌子，上面茶碗大的字写着：“太祖皇帝圣训。”后宫嫔御宫监人等，有妄言于政者，杀无赦。仿佛一阵冷风袭来，乌雅氏打了个寒噤，嗫嚅了一下， 见两个太监抬着一桌席面进来，便问道： 到进膳的时辰了，回娘娘话。 太监忙将席面摆在炕前，陪笑着说： 这是万岁那边赏过来的，李总管方才叫了奴才去，万岁正和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呢，听说四爷和十四爷都在您这儿，万岁爷高兴的了不得，说难得你们母子一处说说话，就不要两个爷过去请安了，赏了这桌席面，还有一瓶苏和香酒，说娘娘金跳吃这个酒无碍的。 乌雅氏忙起身听了。啊， 你再去养心殿一趟，请李德全代叩天恩，多谢主子惦记着。 又向两个儿子笑道： 设两个座，你们陪娘吃几盅吧。 胤禛、胤禔对望了一眼，一起起身移坐到桌前。胤禔擎杯，胤禛置壶满清一躬，一撩袍角都跪了下去。胤禔将杯捧于胤禛，胤禛双手高高举起： 儿子们在外头忙于国事，一年到头极少在您老人家跟前尽孝的，今儿借万寿的赐酒为母亲上寿，请母亲满饮此杯。 吴雅士接过杯子，满杯绛红的酒汁光光的，如同琥珀之夜，不知怎的他的手有点发颤。 唉，不瞒你们说呀，我早已断了婚酒，一来是君有赐不敢辞，不好扫了主子的兴；二来娘母子一处，难得这天伦之乐，我今儿就破一次戒。 说罢举弓看了看，一仰而尽，用手帕子捂着嘴勉强咽了，在火锅里捡一片笋吃了。 你们尽情吃，我在一旁看着也是欢喜的。 胤禛和胤禔哪里肯依呀，做好做歹又劝了两个半杯，方才各自入席。乌雅氏已是驼颜微醺，放了杯子叹道： 唉，看来此地钟鸣鼎食，金尊玉贵，总是规矩太多了些。我没进宫时在呼伦贝尔，你外公作寿，王宫外搭的毡幕下头是歌女佐酒，帐外武士赛马摔跤，一家人席地盘膝传花罚酒，那是多么快乐呀。 胤禛忙着给母亲斟茶： 养怡体居义气，母亲今为龙凤之仇，自然尊严天家制度，母亲如思念外公舅舅，儿子得便请旨，请他们进来觐见也是一样的。 胤禔却笑了：是儿子们太庄重，不会承欢，往年这时辰十三哥必定也在，今日少了他就没那么热闹了。胤禛听了心里一酸，几乎坠下泪来，料是乌雅氏也必难过，微睨时却见母亲神色如常，正诧异间，乌雅氏说： 十三阿哥是可怜人，万岁其实很疼他的，他和大阿哥不一样。 这是至关重要的话，胤禛、胤禔不禁都怔了，既然不一样，为什么处置却一样呢？两个人都抬起了头，等着母亲往下说，乌雅氏却转了话题： 大阿哥的事出来，他母亲纳兰氏去见主子，告了大阿哥忤逆。主子说，这不是女人管得了的，没有你的干系。其实啊，他何尝不伤心呢？我去见纳兰贵主，眼睛都哭红了。十六个有儿子的妃嫔，谁不指望儿子平安出息啊？所以呀，今儿趁了酒，我要劝你们两句。你们在外安生办事，甭图那个非分之福，平平安安的，就算你们对我有孝心，看着你们平安和睦啊，我就能多活几年。像纳兰氏多伶俐的人呢，如今走路看着地儿，跟人说话也变得怯声怯气儿，就活着有什么趣儿呢？说着便用手帕拭泪，认真笑着起身给母亲夹菜。哎呀，都是老十四没来由的提十三弟做什么？兄弟关心这不算什么，你们都是顶尖的聪明人，大萝卜不用使教，如今外头的事儿啊，除了瞎子谁瞧不见呢？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当今圣明不能往他眼里揉沙子，你们一心一意当好你们的王爷辈了，办好差，平平安安的，和和睦睦的，就是福气。 胤禔笑嘻嘻的看着胤禛，母亲放心，我们这不好好的吗？古人说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古诗说，一尺布尚可缝，一斗粟尚可充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我们自幼都读过，都是至理名言，岂有不记的之理呀？您尽放心，我们不管别的，和四哥相遇的好着呢。胤禔伶牙俐齿，巧舌如簧，说的胤禛也是一笑，乌雅氏也回过颜色来。 我知道你们和睦，话赶话的，白嘱咐一句，既如此啊，你们兄弟共饮一杯同心酒，叫我也乐乐。 胤禛忙答应一声，欣然起身，胤禔早满满斟了一杯递过来。胤禛笑着呷了一口，将杯递给胤禔，胤禔一饮而尽，向母亲亮了杯底儿，又落座吃酒说笑。胤禔阴笑道，不是我惹母亲烦恼，十三哥真的是没有大错，今儿座里没有他，这心里不免惦记，也并不想叫母亲在万岁跟前讨情。我只纳闷，十三哥和大哥既不一样，万岁怎么就不肯放他出来呢？ 哎，我也不得明白，他不是我养的，没那么多忌讳，出事第二天见万岁，我倒替他讨情来着，万岁说这是为他好，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吗？这些事啊，你们妇道人家不懂，也没说别的话，我也没敢再说。 胤禛胤禔对望一眼，本来想从母亲这里讨一点枕头风，不料听了这许多，反倒越发懵懂。圈禁是宗室除赐死之外最重的处分，还说为他好，又是什么没有把他怎么样？妇道人家不懂，精明伶俐的四阿哥、十四阿哥反而更不懂了。老皇帝的心思，真叫人猜想不透。当下见午时已过了，各宫嫔御们花枝招展的带着寿礼涌到前院，只为两个阿哥没有离去，不便进来。二人知道不便，匆匆又吃了两杯，便辞了出来。 兄弟二人出了西华门，都舒了一口气，抬头看天，已是蒙了一层浮云，阴的却不重，一轮惨白的太阳在云缝中挣扎着穿行，飒飒秋风卷地而起，红枫黄叶翩翩飘落，一对鸿雁鸣叫着掠过云影，急匆匆地向南窜飞，给灰暗阴沉的秋色平添了几分不安和凄凉。胤禛见周用成带着十几个家人候在石狮子北侧，便转脸说：“胤迪啊，寿酒不差，到我府再小酌几杯吧。四哥，你又不吃酒，我一个人吃闷酒没趣儿。兵部今儿没事儿，我和四哥一起出城走走散散心，怎么样啊？”胤禛没言语，伸出两个指头向周用成招招，周用成早备了两匹马过来，两个人骑了马，漫无目的的出了城北，在玉皇庙兜了一圈，又学向城西，沿护城河以里南行，一路都没有说话。眼见前头便是永定河，堤外秋水连涌，荻芦花白，堤内却是前明张阁老坟茔，老桂松柏下衰草连木，东倒西歪的十人十马十羊，有的已半埋土中了。二人弃马登堤，才觉察到天阴的重了，星星雨雾已洒落下来。胤禛不禁失笑：“哎呀，今儿怎么有兴头跑这里来了，连个雨具也没带。”胤禛似乎不胜感慨：“ 秋风细雨，雷马离人，何等之雅呀！ 何必要雨具？你看这位张阁老，生前三朝元勋，权倾内外，流年一去，世事沧桑，就凋零到这模样，谁来为他遮风挡雨？”胤禛怔了一下，突然一笑：“你原来今儿悟了道，要和我参禅了。兄弟啊，你悟性差得远着呢，不知世上诸事诸物，譬如这风这雨这马这人，都是色相幻化，论其本来都是空的，因为有烦恼愁闷喜悦爱欲，所以空中生色，迷失了本来面目。待那一日归于寂灭，到无生无灭无有无无之时，一步跨出铁门槛，一切皆归于空啊。此地左以永定，右扶帝城，登堤举目，欲呼苍茫，难怪你临风叹息，究其本来，是你劈不破这道旁门呐！真的彻悟了，世上不过一团气，一缕烟，一线昙花而已。哈哈哈！我叹息一声，你就这么一篇宏论呐？论起佛学，我们谁也不是你的对手。我是今儿听了娘娘的话，这心里有感触。你大约还不知道，八哥昨儿去皇上那请安，说如今情势，他处在两难之端，出来做事怕人说有野心，不出来做事呢怕人说在家韬晦，请父皇恩准他装病休养，惹得阿玛大发雷霆，说他有意试探，骂得狗血奔头，本来没病的人也气病了。想想做人真难呐，就是我，人说我是八爷党，其实天知道， 我就是我自己。我不是说八哥触了眉头才讲这话，一般都是阿哥。我做什么要当人家一个什么党呢？我和你一母同胞，要连和你连在一处，上头又有太子，我不疯不迷，为什么要和八爷搅在一块儿呢？所以母亲的话我听得刺心，骨肉闹到这份上，人生有什么意趣儿？说着一阵灰心，早躺下累了。胤禛却深知这个弟弟人小鬼大，比之胤祥心地慈实的多，想着就笑了。你这又何必呢？做人本来就难，何况我们处在天下最大的是非窝里，你是热衷于事业，我是碌碌无为，只想做个孤臣。当今皇上在一日，我是他的孤臣，下一代是谁当皇帝，我仍旧是个孤臣。人说我刻薄尽有的，没人说过我有野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大哥就是瞧不破这个，落了没下场。我看八弟也未必有什么野心，只是结交人多了，下头小人们什么做不出来呀，倒受了悲累了。你难我难，八弟难，其实比起老十三来，我们都还算好。想想这一条，多少烦恼就都没了。胤禔品味琢磨着胤禛的话，似虚又实，似实又无可琢磨，恬淡的泉里刚打上来的水一样，不由得叹息了一声，没有吱声，只望着朦胧雨雾中的秋景呆呆的出神。不立皇太子却是极高明的一招棋，眼见京师文武百官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要第二次共举胤祀为太子，恰似烈火烹油，白沫已泛起老高，偏偏锅下没了柴，竟敲门声的冷了下来。官场恢复了平静，六部衙门官员为躲是非告病请假的纷纷销假回任，已经联名写了折子的几个人一碰头，无声无息地烧掉了折子，没事人一般每日到衙门办差。胤禛除了户部，又接管了内务府的差事。胤祀装了几个月的病，挨了一顿臭骂，病也就痊愈了，老老实实的到宗人府死心塌地的整顿旗务。胤禔泡在兵部，今儿查看武库，明儿巡视军备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各省督府原都心惊肉跳，害怕在这个天字第一号朝务上踩了钉板，见刺的也都安下了心。算来只苦了胤禛和胤祥呢，一个求咸安宫夺方砖地看四方天，一个进贝勒府钓鱼读书，自与阿兰乔姐谈棋论文，昏天黑地的熬煎。大阿哥、二阿哥、三阿哥、四阿哥，还有胤祀、胤堂、胤娥、胤祥和十四阿哥胤禔九个阿哥，为了一个嫡位争得头破血流。至此，三阿哥胤祉颓唐，大阿哥、二阿哥、十三阿哥纷纷铩羽落马，只余了五个阿哥，都断了当太子的念头，只眼巴巴看着日渐衰老的康熙，等着他的那一日。面情上头却是安分了不少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，

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市